哪吒闹海二。龙王上天宫去告状，这可不得了。哪吒趁他爸爸不注意溜出门来，也上天宫去。他想，我在天宫的南天门拦住龙王，他就告不成状了。哪里知道哪吒跑得快得多，他到南天门等了好半天，龙王才到。哪吒拦住龙王，对他说，老伯伯，是我不当心把三太子打死了，我错了，您别告状了吧。可是龙王怎么也不答应，这可把哪吒惹火了，把龙王打倒在地下，一手揪住他的衣服，一手紧紧地捏拳头，问他，你还要告状不？龙王气得发昏，说，你还敢打我，我非告你的状不可。哪吒火冒三丈，把手伸进龙王的衣服里去接他身上的鳞片。原来龙和鱼差不多，身上也长着一片片的鳞。这一接可不得了，痛得龙王直叫救命， 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不告状了。 哪吒这才松了手，说，那好，你跟我回去吧。他怕龙王半路上逃走，就叫龙王变成一条小龙，只有蚯蚓那么大小，再把小龙藏在袖子里带着回家去了。哪吒的爸爸李靖正在发愁，哪吒回来了，他说，爸爸，你不用发愁，龙王不会去告状了。李靖说，你闯了祸还在胡说八道。爸爸，真的，龙王再也不会去告状了，我赶到南天门拦住了他，不让他去告状，他答应了。李靖不相信，哪吒说，你不信就问问他自己吧。李靖问他，龙王在哪里呀？龙王在我的袖子里呢。哪吒把袖子一抖，抖出一条小龙来，小龙一着地就变成龙王了。龙王怒气冲冲，告诉李靖，哪吒怎么把他打倒在地，怎么接他身上的鳞片，恶狠狠地说，哼，你等着吧，我要请南海、西海、北海的龙王一起来打你，把你这个地方淹成一片汪洋大海。说完就变作一阵清风走了。这个东海的龙王真的请来了南海、西海、北海的龙王，带了许多许多虾兵蟹将来了。李靖听说了，连忙出门去迎接。东海龙王见了李靖，大叫一声，快给我把他绑起来。虾兵蟹将就奔上去把李靖绑了起来。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，对东海龙王说，打死夜叉的是我，打死三太子的是我，把您打倒在地接您的龙片的也是我，跟我爸爸没有关系，快把我爸爸放了，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，您说吧，您要怎么办？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说， 我要杀了你，给我的儿子报仇。 哪吒说，好啊，不用你们动手，我自己来。说着抽出宝剑就把自己杀死了。四海龙王只好把李靖放开，收兵回去了。哪吒的师父听说哪吒死了，不慌不忙到荷花池里摘了荷花、荷叶，又挖了几节嫩藕，摆成一个人的样子，大叫一声，哪吒哪吒， 还不快快起来？那荷花、荷叶和嫩藕马上变成了哪吒，他好像睡了一大觉，刚刚醒来呢。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，一支火尖枪，两只风火轮。哪吒脚踩风火轮，走起路来就像飞一样，他的本事更大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